你的样子如何，你的命运也必如何。但是这么得意的小红维尼个样子其实没什么问题啊，除了冇着裤有少少不雅之外啊。但是小红维尼的真人版电影《维尼与我》啊，就被拒绝了在内地上演，国家广电总局就未有解释原因。那 Win 估计是不会给任何原因的啦。有报道就引述话，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就话同上年啊这个国家封杀小红维尼事件有关。但是为什么封杀，为什么封杀，建议大家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分分钟又构成什么刺探国家机密就不好啦。那小红维尼呢，其实或者可以考虑下去韩国整下容啊，变身喜羊羊或者猪八戒这些动物，就可以出入强国通行无阻。Hello， 我是强国新闻者阿 Win。 其实咧，香港嘅广播界或者电视业啊，系咪真系慢慢走向末路、走向末日咧？嗱，继无线咧，近月就接连裁员啦，又裁几廿人、几廿人咁样裁，都裁咗一扎人出嚟噶啦。咁咧，依家有线咧就话成个娱乐新闻组咧就炒12个人，其实剩翻一个啫。咁仲有啊，亚视啊，亦都传出呢个裁减人手啊。喂，睇嚟香港咧嗰个新娱乐新闻业咧，应该慢慢步向一个下坡或者末路。同埋欧巴奇咧，有一样嘢觉得最奇怪嘅就系咩咧？点解亚视仲会有人才嘅咧？我系强国新闻者巴奇。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引嚟上至外交部以至前任现任特首口诛不伐，其中以亲中人士同埋梁振英先生嘅意见最值得细味嘅。佢哋话记者会嘅会址啊，一栋喺中环三层高嘅建筑物，嗰栋系政府嘅物业，要求政府收翻嗰栋物业，唔好再租俾呢个机构。再次向大家展示强国式嘅道理啦，系唔需要关注事件本身，唔需要用文明去说服人，一有相反的意见或者同政权的意见不一致，或者是甚至是不配合政权的主旋律起舞，我们就可以不给地方去用，不给他在这个地方存在，用这种威胁凌驾道理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我想请真心爱国的朋友，请你们想想，是不是希望全国中华民族都变成这样？我是爱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强国生还者。 今次呢三个呢个人员呢都值得讲。 每一次都要咁样去讲呢一个。 系啊， 以后打算成公式啦，一开始啊，跟住就谂都明啦。 我翻嚟先，嗱，小红维尼上咗画未？ 我睇过佢嘅预告， 香港上啦， 上咗未咯？ 上咗， 上咗即系应嘅，可以买飞金一阵去睇嘅， 一阵去睇咯。 即系我系今日啱啱做节目前咧，我先知道咧，话原嚟大陆真系禁咗呢一套片。咁头先阿 Win 喺人言度就话唔好假讲，但其实都好清晰嘅。 系， 咁我哋好多人都知，不过都喺度即系 recap 下啦。即系好似系上年咧，习近平先生同阿 奥巴马 啊，系啦，唔系上年到前年 咯， 系咯。咁一幅图，咁咧就用小红维尼嘅幅图。咧， 跳跳虎 啊， 跳跳虎 ，OK， 咁佢哋一幅图画咧就去代替咗呢两个卡咯，呢个人嘅形象，咁而呢啲嘢咧喺外国嚟讲，其实就即系好普遍啦， 冇乜特别， 系啦，咁但系咧喺内地嘅政权咧就会好担心你攞嚟影射，就点解咧？哇，你将有啲嘢，如果你将小红维尼代替咗阿习近平先生，咁咧以后咧就可以不断咁闹阿小红维尼，咁咧做借呢样嘢咧去闹个政权，佢而家好多时担心嘅都系咁，咁所以就索性就禁咗佢，唔好再俾人讨论小红维尼啦。或者你系歌颂佢啊，或者系踩佢，总之所有嘢唔俾讨论。亦即是话，其实暗示咧，其实习近平先生咧系唔容许你有讨论嘅空间嘅。 细声出嚟， 其实将一个人啊，就将佢神圣化，同呢个文革嘅时候毛泽东有咩分别啫？根本就已经翻翻文革时代噶啦。 我觉得以前系一个盲目嘅，依家系理性嘅， 理性嘅个人崇拜， 系啦， 嗰阵系盲目嘅个人。崇拜， 因为我不嬲系支持习大大啊！你唔好同我讲呢啲。 而家仲劲啊，因为而家你有好多无限嘅资讯，但系你都仲能够洗到脑，觉得习大大系哇神圣啊，不可侵犯、啊。 基本上，我觉得话佢系维尼系已经系一个崇拜。 嗱，冇人话佢系维尼啊。 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又夸张咗，即系好正面啫，小红维尼。 即系一个堂堂大国，居然唔可以接受一个卡通人物，即系会有啲。 令人好唏嘘， 话佢系悟空即系龙珠嗰个， 所以唔系话小红维尼要去韩国整整佢。 不过咁耐以嚟，我哋做咗咁耐节目咧，即系啲禁词都数之不尽噶，所以咧喺大陆嗰度即系作文咧，其实都好难作噶。即系譬如我想描述有只熊仔坐上张空凳度，咁系好难作落去噶咯。咁你又小红可能又空凳咁样好多嘢。咁近嚟有啲新嘅名词出咗嚟，又今日我哋系讲啲新嘅禁词。 都唔系新嘅禁词， 系啊，新嘅禁词，系啊，新嘅禁词。 就系我成日用嘅， 系 me too 啊 ，me too，me too 成为咗禁词 ，me too 系强过成为咗禁词。 咁如果真系我哋要用英文去讲嘢嘅时候，点算啊？哇，我 I am hungry， 哦 ，me too。 咁 我也是咯， 好似都唔得啊， 唔得啊，禁埋啦， 因为即系而家大家知啦 ，me too， 即系 我都是咯， 系啦，即系 me too 成为咗一个全球嘅一个运动啊，即系好多算系保护啲女仔啦，系啦，未必就系女仔，有时即系保护啲受到。 有一集我都话俾阿 Win me too 啦，系啦，阿 Win 自细性侵你都睇，系啦，你可以告佢噶啦， 我都讲 me too 啊， 系啦，咁啊，即系而家全球都有好多人关注呢件事啦，咁内地亦都有一班人即系开始勇敢地走出嚟，佢话喂，我都承受嗰啲事，我都想企大关注，话喺我嗰个机构啊团体度，其实都发生个类似嘅事咁样，咁啊出嚟啦，好啦，呢个 me too 运动咧喺全球其实好多有名嘅团体或者系人士都系即系受到佢影响嘅，喺内地又点咧？ 嗱，事源咧点解会最近发酵翻呢啲事出嚟咧？就系话咧，依家强国嘅公益界即系慈善。业啊，即系公益事业啊， 只要系佢哋， 郭美美啊，系咪？ 唔系郭美美，唔系郭美美，系啦，咁咧就接连爆出咗好多 Me Too 嘅个案，就好多 公益界啊， 系啊，即系本身好多好有善心，即系做慈善机构嘅出名嘅人士，或者一啲即系公益界人士，咁咧就接连身爆出佢哋去性侵过一啲女仔， 即系 企图性侵。 我想了解下系，即系例如，我想了解下，譬如，我想捐钱，咁你想捐啊，唔得，俾我嗱上去602号房，嗱陪我一晚，你就可以捐啦。 唔系，即系性侵啲员工，即系例如讲紧话一啲即系可能慈善机构 CEO 咁样样， 系 咁咧就 亲下郭美美， 咁可能同啲 staff 一齐出 trip， 咁夜晚嗰阵时咧，企图咧就闯入佢嘅房， 咁似当年白奇同我一齐出差， 讲住先，咁跟住咧就企图闯入佢嘅房，跟住企图就按佢落床，咁最后咧有啲系不成功嘅，就变成人 不成功收 费，系啦，咁收费嘅， 我嗰行嚟噶， 咁跟住咧，即系有啲咧就得逞咗嘅，咁咧所以接呢啲事咧传一两单出嚟咧，跟住好多人实名或者匿名举报咗好多唔同。好喺呢个即系强国呢个行业好出名嘅人， 系 佢话喂系啊，我当年俾佢搞啊，当年俾阿边搞过，当年俾 M J 搞过，独阿伯奇系唔会搞我嘅啫， 系啊， 即系咁样讲系。 而家发酵到咧唔止嘅，即系总之大部分都系类似啲故事啦，高层啦，即系有啲系慈善组织嘅高层，有啲系电视台高层，咁应该好容易就会去划到去嗰啲政府人员嘅高层，或者系前政府人员高层，你知啲高层即系大陆 都系人魔嚟嘅， 唔系都系人魔，即系都系千丝万缕啊，即系如果你能够。做到一个在内地一个机构 的 CEO 咁样，其实或多或少都同啲官啊，或者之前同啲官啊有啲少少嘅关系，咁好容易掕到啊。 跟住掕埋掕下掕下咧， 就会掕到啲官噶啦。 嗱，依家最即系比较新少少咧，掕到啲内地啲佛门啊，即系和尚啊、方丈啊，真系、方丈也性侵啊， 真系 方丈系性侵尼姑定系性侵啲 性侵？好据闻有嗰啲小师姑系受到影响。 定系嗰啲善信啊， 善长边都有， 系啊，即系嗰啲咩啊，转运啊，方丈啊，我想转大师，我近年运气好差，哦，咁啊，咁我帮你转一转运、啊， 睇个全相先，咁样 系啦，咁咧嗱喺强嗱，如果呢啲事咧嗱，美国发生过啦，香港都有一段时间有一啲风波啦，强发生喺强国会发生咩事咧？各位发生喺强国咧，最后下场就系俾人。冚晒咯， 其实就都唔意外噶啦。之前如果牵涉到啲官员咧，缩枪嫖妓啊嘛，系咪？ 即系正好普遍啊，我唔系话好正常啊， 甚至系唔止系收埋啊，即系收埋唔俾讲呢个，当然会有啦。甚至系嗰、那个被 me too 嗰个人啊，企出嚟维权咧，佢啊死啦，佢系咩强奸不合作啊犯罪啦，系啦，咁跟住帮佢哋维护佢权益嘅律师啦，亦都系濑嘢啦，维权律师啦，大家都听过呢个名词啦。 变成国家敌人啦，维权律师，甚至维权律师嘅字可能都已经成为咗禁词啦，系嘛？咁所以今次呢个运动嚟讲咧，即系开始我见到嗱，其实几好嘅，即系文字开始开啊，即系大家。所谓 globalization 系嘛，即系嗰个 全球化 系啦。内地嘅朋友咧，其实同国际都接轨嘅，都知道喂呢样嘢系要重视嘅，所以多咗人出嚟企出嚟，就话喂我嗰个地方可能系一间公司或机构都有呢个 Me Too 嘅存在。咁但系就即系出嚟就变咗而家系唔俾啦。 喺开麦前咧，我同阿 MJ 同埋阿 Win 咧即系讨论过嘅，咦点解呢件事可能即系其实可能各行各业都有呢啲事发生，因为唯唯独独可能呢轮直情喺呢个国内嘅慈善业，即系公益界度爆到呢啲事出嚟，即系点解佢哋第一个爆先咧？ 系 咁第一，即系因为本小弟都唔多唔少认识一啲真系喺国内做公益界嘅朋友嘅， 就系佢哋做嘅， 发奖啊嘛， 我听我爆出嚟啦。 我先我摆咗$1喺度噶喎， 你分享一下你嘅朋友点讲？ 其实就系因为咧，普遍即系我自己印象都系嘅，国内公益界佢嗰个学历水平普遍系比好多行业比较高嘅， 系 即系可能。即系你基本上呢类型咧，即系叫做呢类型嘅公益事业咧，你基本上你唔系受过一定程度嘅教育，咁你可能培养咗啲同理心啊，或者一啲做慈善嘅 concept 出嚟咧，你未必会投身呢啲行业嘅。 即系白旗嘅言下之意，即系逢亲喺个行业里面都做嘢嘅女仔啊，都会系比较有气质嘅， 有气有或者个教育程度相对会高少少。嗱，因为我自己本人认识好多喺即系公益界做嘢嘅人，好多都系学历比较高啦，又甚至系喺香港或者一啲喺外国欧美留学， 就偏偏系呢啲人去 Me Too 人啊，系咪？ 呢啲人被 Me Too， 但系佢够胆出声，因为佢觉得即系或者佢差啲被 Me Too， 佢觉得喂我呢、這个我唔应该咁样俾人对我嘅， 系啦，咁企出嚟， 所以企出嚟。另一边厢咧就系咧，啱啱都同阿 MJ 同阿 Win 提过，好多时喺呢个行业嘅人咧 系。 本身屋企个经济状况未必好有钱叫做， 但系都小康啦、啊， 都叫小康之家，即系佢唔会话好似咧，我哋即系30年前，即系阿 Win 当年，即系喺啲工厂度喺度搞啲女工，啲女工冇办法，咁跟住真系，哎呀，我唔俾阿 Win 搞咧，我又冇份工，跟住屋企成家我死晒，即系唔会出现啲咁嘅情况啊。咁所以点解，即系我分析点解会喺啲供应界度发酵，即系呢事发酵，跟住再赶爆晒出嚟，搞到咧一石。卷起千层浪咧，就系、是、呢个原因啦。 而家个千层浪，你知唔知卷到几大？即系而家有啲几多名词啊，变咗禁词啊。嗱，头先Me Too 知道变咗禁词啦。咁有啲人为咗避 Me Too 咧，就系、是用啲逆谐音啊嘛。所以米兔 米兔 系啦 ，Me Too， 即系用普通话译就读出个 Me Too 嗰个逆音 嘅都 系啦。即系如果你上去我啱先 Google 咧米兔咧，你系搜寻唔关 Me Too 事，即系一个兔仔咁样嘅。系啦，咁啊米兔咁样，咁但系而家都禁埋。 禁咗噶啦， 咁啲人都仲够发挥创意嘅，我也一样啊。张飞个成日讲个掩啊掩啊， 啱 系啊，啱也一样。广东话系咪读掩啊？ 掩 系 啊，即系一样啫。 掩也一样，系啊，系啊，即系嗰啲都禁埋咁样，系啦。咁咧而家玩到咧系佢哋而家即系好好啊。刺激咗大家去学唔同嘅语言啊。而家有德文嘅 Me Too 啊，唔知咩 Star Wars 文嘅 Me Too 啊，咁样都出晒嚟，咁睇下禁得几多咁样。 其实咁样最国家嘅管理咧就系去灭声啊嘛。如果你再系咁样玩落去，再发酵咧，可能就真系又。以共产党嘅做法，咪又拉一班人出嚟制旗咯。 我觉得要鼓励呢班人嘅，即系大家都用唔同嘅创意开始，你禁之不尽啊！你一系及成个微博禁晒佢咯，大家唔俾讲嘢咯。如果唔系你禁之不尽嘅、哦， 佢净系拉你一班人，跟住就 总之 判你，跟住就用一个白色恐怖 杀鸡儆猴， 系啦，营造个白色恐怖，等你唔会搞到好耐。包括而家即系拉开少少啊，呢、這个有毒疫苗，咁都好多唔同地方。嘅陝西又有，湖北又有出嚟喺度抗议话乜嘢噶啦？你呢类型嘅 event 啊，或者呢啲咁嘅游行示威维权，喺国内嚟讲系好难成功。咁咪我先平息你先，跟住就拉你几件，咁啊制你旗。呢、這个就系一般我哋伟大嘅党嘅做法啦。 但系咧，嗱、這、呢个咧，即系我再拉远少少嚟讲，我发觉咧近呢几年咧，呢类型即系所谓维权，嗰、那个嘅人数。次数嗰个频密程度 多咗嘅， 同埋嗰个深度啊，系越嚟越多，越嚟越强。即系好似我反而咧，我开始咧越嚟越 buy MJ 我依家， 咁咧就係咧 點樣咧？ 越嚟越多人去一齊做，係、啊、越嚟越多嘅方法， 開始慢慢禁之不盡。 係啊，破解，譬如之前嗰啲示威啊、維權嗰啲咧，咁佢都會有自己嘅群組啦。即係你真係禁唔曬，你唔可以喺一個公開嘅朋友圈嗰度發放啫。咁、嗯、但係你喺個群組嗰度自己講，甚至如果你語言去人個 keyword 啊，係、嗯、俾人哋即係禁咗嘅時候咧，佢、嗯、哋用啲圖片去講啊，所以變咗咧，我聽講有班上海嘅維權人咧，佢哋就會去問下其他喂北京你嗰陣時點樣維權㗎，咁就會 share 翻出嚟。咁其實係真係越嚟越難禁。 同埋最特別咧，無論今次 Me Too 又好，或者即係稍早少少之前嗰個疫苗事件又好咧、嗯，其實咧佢講嘅人咧，唔係淨係民間嘅人啊、嗯，即係其實咧，無論係疫苗事，即係呢兩單嘢咧，唔多唔少有啲半官方或者係有啲有背景嘅人咧， 係 佢都出埋聲啦。 係啊， 即係例如嗱，例如我即係小弟對國內公益界有少少認識，其實本身好多國內公益界嘅背景 係 其實就係共產黨， 嗯， 但係咧 都出聲， 都 Me Too 事件，哇，佢哋都照鬧，照粉喎， 嗯， 係啊，咁咧 禁之不盡啊， 係即係所以係即係有少少禁之不盡，同埋咧係好似有少少慢慢唔同咗。咁咧所以我認為咧，即係我敬愛嘅中央咧，即係有啲事情咧，我 開始控制唔到， 我冇話控制到先啦，即係我覺得係要慢慢跟翻上嗰個時代，因為我會覺得。依家尤其是北上廣深呢啲大城市咧，個公民意識係真係抬頭咗少少嘅，係有抬頭嘅。 所以我相信咧，譬如頭先引言講個小熊維尼嗰套電影咧，我哋而家即係就會今個禮拜試下問下啲內地朋友啊、嗯。我相信知嘅人應該唔少嘅，即係應該 係 啊 係 啊，但係應該喺官方媒體啊，俾佢即係啲正常嘅戲院咧、嗯，其實應該唔俾上嘅，係咪啊？我即係要考究下， 一定唔俾上啦，一定已經話係禁咗嘅電影嚟㗎啦，就唔會俾你。 咁應該會有啲地下電影院會放喎、 啊。冇，而家大陸冇地下電影院，全部都係上網睇㗎啦。 係咩？ 翻牆上網睇。 同埋咧，我突然間醒起咧，大概我唔記得一年前兩年前咧，咪有套香港電影十年攞最佳電影嘅。咁當然內地就會將個成個頒獎典禮咧就播大，播到嗰度就唔播咁樣啦。咁但係咧喺据我见到嘅讨论区啊，或者一啲平台嗰度咧，系唔少内地嘅网民系知噶嘛，唔少内地网民甚至去揾呢一套戏出嚟睇噶嘛。咁所以相信而家呢个时代啊，越嚟越难去封锁呢啲消息噶啦。咁所以我睇好噶。 咁所以呢个就系最重要嘅原因，点解国内对呢个互联网嗰管控咁强烈咯？ 系 就包括我哋头先一路讲嘅 Me Too 事件啦，包括呢啲所谓禁片事件啦。如果你唔系话要翻长话乜嘢，基本上你系唔可能获取到任何嘅资讯。 所以我好希望所有机构都唔好向中央跪低啦，即系你继续而家咁样一个自由嘅时代，唔应该有任何筛选审查。不过我见到啊，听说吓而家越嚟越多噶啦，即系 Google 又开始上翻去内地啦。希望而家 Google 仲得嘅，咁但系譬如 Facebook 咁样咧，我见到佢已经有少少系筛选咗啊。譬如 Facebook 咧，我尝试过发放一啲有关政治嘅资讯，都唔好话佢边一边噶啦，关政治事啫。嗰個啲人睇到嘅數字一定係少咗嘅，即係可能得兩三個人睇到。咁但係譬如我求其影張冇意一張台咁樣嘅幾多幅相咧，都會有幾十人睇到。咁呢個篩選，我覺得已經喺。 哇！咁啲人係中意睇張台嘅，其實香港啲人 唔係 即係多過中意睇政治 嘅。佢係直頭係唔顯示啊！即係你係冇機會睇到嗰個文章啊！咁你已經係唔係去到中唔中意嗰地方？ 我覺得又唔關政治事嘅，係你冇俾錢嘅，你要俾錢。 你個人嘅邊度使俾錢 㗎？ 所以大家可以试下，即系可以做下呢个实验嘅。你求其一啲政治，我见到即唔止我，我譬如有时睇开一啲唔知好事坏事啦，睇开一啲同自己立场唔同嘅一啲人嘅政治嘅嘢咧，我都开始见咦好似少咗出现，要特登 click 入去嗰个人嗰度睇先睇到。 系 啦，即系有个人系佢讲开话我好中意梁振英嘅，梁振英就最伟大啦，咁样嘅一个人咁样啦。咁我平时咧成日都会睇到佢嘅显示嘅，咁但系而家越嚟越少睇到，咁我见到。我估我应该冇 get 错，冇 fit 感应错，佢系有做咗少少筛查。咁我希望越嚟越少嘅机构会系配合呢一种筛选啦。如果唔系咧，嗰、那个。 那個網絡的自由程度就會開始減低。 但是現在隨著這個目前來說國內都還是強勢、啊、你見國泰、啊、航空公司都大把已經跪低了，我都會相信這些看所謂 MJ 的講的機構應該都陸陸續續跟著跪低。 我反而呢 我近這幾個月呢我覺得有另一個變數，就是貿易戰。貿易戰呢現在真的夾板呢想坑爆這個大陸那道門的，即是坑開大陸那道門。同埋呢其實呢那個所謂強勢呢就因為貿易戰呢就慢慢走去下坡。 是 啊，即係因為真係被 Donald Trump 撚狗咁樣，真 係。同埋你冇可能一個國家又好一個政黨又好冇可能永遠保持強勢㗎嘛。你如果呢一刻你就因為你嘅強勢去做到啲嘢，咁萬一有一日你真係變咗一個稍為冇咁強勢嘅時候，咁、又點算呢咁樣。好啊，咁呢啲先我哋拭目以待，睇下究竟之後會係點樣發展啦。我就偏向樂觀嘅。 我就偏向想放工嘅。 好啦，咁而家放工啦，下節節目再見。 拜拜。